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 精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今天为大家安排了几段革命历史题材的现代京剧作品。上半段请您欣赏的是智取威虎山，这个戏是根据文学名著林海雪原当中的一些情节改编而来的。当年上海京剧院创排的智取威虎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戏曲作品。今天的唱段呢，既有当今的京剧名家演唱的《智取威虎山》，也有当年原排的老演员的历史录音。好，下面我们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北京京剧院的老生名家杜振杰先生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邵建波的唱段。 转战千里，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打红旗插遍祖国四方，哪怕他每将勾结家产争大名枪满千百般花样，怎经魔怔一再受仇恨在胸，你也当时是把那翻多派，你 以上您听到的是老生名家杜振杰演唱的京剧《智取威虎山》邵建波的唱段。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耿其昌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当中杨子荣的唱段。以上您听到的是耿其昌演唱的《智取威虎山》唱段。说到《智取威虎山》这出戏，给大家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孤胆英雄杨子荣只身探虎穴与敌斗智斗勇。下面请您欣赏最为脍炙人口的打虎上山片段，由大家非常熟悉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佟祥林先生饰演杨子荣。 元帅的能燃油，混世代剑刀分朝领教堂地府天翻啊。 以上您听到的是佟祥林演唱的《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片段。下面要请您欣赏的是前几年我们录制的音乐会实况，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尚长荣先生扮演李永琪，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杨乃鹏先生扮演邵建波，请您欣赏《智取威虎山》。 红旗四处乌云散，解放军人民斗胆。 望穿双眼，怎知道今日里大土匪进深山，九成的人头苦难，死敌的队伍来到面前。 北京，让出文明，幸福